突破黄标言论审查，付费支持自由发声。My Radio 的 Patron 而家上咗线啦，嗱，成为 My Radio Patron 嘅订户，可以享有以下嘅优惠。第一种系银级订户，即系每个月俾$10，咁你就可以优先获得普罗政治学院新产品嘅更新通知，以及优先购买普罗政治学院嘅新产品，包括书啦，包括呢一个其他嘅产品，例如卫衣啊、T 恤啊等等，以及一站式可以睇到 My Radio YouTube 频道嘅最新影片，同埋《癫狗日报》嘅新闻同埋采访专访嘅影片。第二种就系金级订户或者系会员，每个月月供$30，咁啊，除咗可以享有银级订户嘅优惠之外咧，所有普罗政治学院嘅产品咧都可以得到7折嘅优惠，以及可以优先参加不定期由普罗政治学院喺香港举办嘅活动。第三种咧就系钻石级嘅订户，每个月俾$100嘅，即系支持我哋$100嘅吓，咁就同样可以享有所有呢个银级或者金级订户嘅优惠，就仲可以每年收到唔少于1本由郁敏编著同埋亲笔签名嘅新书，就包埋本地同埋海外嘅邮费，咁啊直接寄到阁下嘅府上。突破黄标言论审查，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请支持 My Radio。 好，翻到嚟星期二版嘅本土最前线啊，又系有我啊张家显同阿 卡老师，系啊， 戴住口罩啊，一来就依家系肺炎啦，二嚟咧我哋啲敏感嘅台咧真系要做啲保护自己，因为咧大家国安法立咗噶啦，咁啊，但系喂，我依家等下先，我出唔切嗰个预告，依家屌开始咗先，咁啊，喂，讲讲个国安法先啦，你讲讲，我出埋个 pose 先。 咁啊，国安法就5月28日开始啦，咁啊已经系投票决议咗，就话即系一票反对嘅情况之下，就喺人大 又有一票反对啊。 系啊，都话唔知边个而家 晒够气咯， 系啦， 知嚟把捻咧，个捻个真系研究呢样嘢， 系啦系啦，咁啊上面坊间话可能系阿田二少咯，咁呢啲听下当系讲笑算啦吓， 听完先啦，系啦， 系啦，咁跟住就到咗正式而家立法，就系今日就表决啦，立法，系啦，就因为连续3日人大常委会喺上面就系。咁今日表決通過， 詳細個細則就今晚會 係啦，而家未知嘅。 依家等到罕憲嗰個算唔算係罕憲啊？嗰、那個叫 算 嗰、那個罕憲啦，即係罕憲咁，即係聽日就可以開始拉人啦，咁樣咁，所以今晚都頗多嘢講嘅，咁但係都會照接聽 封煙啦， 煙啦，咁就24404088，咁啊，即係如果聽慣打慣都知㗎啦，答半之後先至會封勾翻俾你嘅，你哋可以打定電話嚟咁樣。亦都唔好太早啦，因為曾經都試過有啲打完電話嚟，跟住就瞓咗覺嗰啲。咁我哋都有責任嘅，可能我哋啲節目做得唔好啦。 係啦，咁啊，我哋原本都會希望可以喺節目嗰度講下，即係討論一下啲相關條文啦。不過，真係 未有嘅。依家最重要一樣嘢就係、是、喂有冇追溯期先？ 嗱， 追溯期先。 據阿胡石俊，即係呢個《環球時報》嗰、那個總編講。就應該冇嘅， 係啦，應該冇， 因為佢咁佢自己都未睇到， 因為我 佢唔係人大 最新嗰個就係我睇就即係嗰啲共產黨嗰啲人個口風就已經係話會有追訴權啦。尋晚聽鬱敏踩場咧，又係鬱敏都話咯，喂，湯家驊自己即係啲共產黨奴才喺度都扭個口風就話喂有。睇下你到當其時再考慮，即係可以攞去法庭做考慮嘅，屌！即係你當其時，即係當其時啊，即係話之後嘅言行啦。 所以呢樣嘢好得意嘅就係咧，因為咧，譬如而家就好多男士 KOL 啊，即係包括阿湯大狀啊，咁就 屌你老，尋日屌到仆街啊！ 係啦，係啦，咁佢哋不停就發好多唔同嘅意見，但其實就好似劉少佳又係啊呢啲咁樣啦。 但其實他們自己未看過，他們自己又不是人大常委，他們未看過這條文， 未知未錯，不是一最擔心 的揣測， 有追溯但沒有，即是你 我就估應該沒有了，即是你說估的話就 你人就永遠這樣都是又是他一勾整個國安法以後喂沒有追溯期的，你就覺得啊行啊都挺好啊這樣樣又是這樣的，即是那塊屎都沒有那麼臭你們就吃的了，表示整天都是那就共產黨信不撚過噶啦，屌你老母閪！佢話冇，佢話冇追訴期，佢話屌你喂，仲佢話冇追訴期，你依家你屌你佢求其要拉鳩你都得噶啦，屌你老母係咪先？你動喺度，佢都已經覺得你係危害國家安全，你動喺度都危害國家安全啦，屌你！ 因為其實佢會覺得即係聽下周浩鼎嗰啲口風，就佢哋梗係咁樣講啦，佢哋就話即係佢哋。昨日向呢個記者對記者咁講話，哦，你有意去反咧，都已經去拉到你啦。咁但係問題你要證明噶嘛？呢一樣嘢係 唔簡單噶嘛？依家一路講緊啦。喂，跟住你，喂，你啲非建制派或者你即係非建制啦，我費事講到反政府啊，仲要搞到佢哋屌你咯，就 非 就害鳩佢哋係咪先變撚咗？ 非建制， 喂，啲非建制派嗰啲，喂，咁你之後你仲抗唔抗佢呢條？呢條條例先， 因為其實好得意嘅。你睇，如果睇翻咧，就係、是、今日就有一堆倒閉潮啊， 倒閉潮，唉、哎，你即係，唉、哎，都話依啲要好小心咁講啊，唔係話咩，唔係話怕咩，抵觸法律啊，又怕得撚罪啲， 係啊，得撚 罪啲，得罪人啦、啊，嗰啲即係你依家就眾志又倒閉啊嘛，係嘛？ 是中止的倒閉的 那個 時序呢，就是首先黃之鋒、跟住還有羅冠聰， 黃之鋒出來說吧，交給先對嘴、 他其實是只是在 Facebook 那裡就 post 了一篇東西的、是的，那就他意思就是說他決定退出這個香港眾志、跟住就到羅冠聰又是他退出香港眾志，跟住到周庭都是退出香港眾志，再加多一句應該不會再搞國際線的了。 是 的。跟住冇耐之後呢，晏晝眾志呢就發個聲明，就話哦，我哋走 Q 咗好多人，所以都運作唔到啦，所以我哋解散。 解散埋添眾志。 係啦。 即刻解散。咁即係坊間有好撚多嘅講法，就係話屌你搞撚錯啊，縮沙咁樣。哇，其實即係某程度上我屌你都喂，我係好撚早，即係我又唔可以話先知嘅。我最撚早就係話喂，屌有危險咪走啦，做乜撚嘢啫？怕乜鳩？ 咁其實 我一路都喺度屌撚緊，喂我老夫啊，我啊發覺老啊長期喺呢個節目啊，屌嘅言行就係屌，成日俾人屌又話喂，我話長將輸鳩咗㗎啦，褪一褪先啦，屌你老母！依家喂個撚到喂你冇得唔撚褪㗎係咪先？喂，好多次聽日你話喂，聽日喂多唔多人？喂，聽日我都睇唔撚到，哇！聽日一定多人出嚟噶，但我睇唔到有啲乜嘢會係 係咯， 我有咩變化係咪先？頭先我都即係又係喺出面夾節目前又話喂，即係推算一下聽日會發生咩事？我覺得咪又係早幾個月前嗰啲咁嘅格式咯，一大堆人出去， 跟住 咁啊，聽日就一定係冇辦法冇即係一定出埋反對通知書噶，聽日就。係咪先？即係冇得你行噶啦！仲要喂，屌你老尾！我都成日講，依家係等緊一個你喂，你冇不反對通知書，或者已經有反對通知書，你都要有一百幾萬人出去嗰啲先正啊嘛！基本上喂，即係喂民陣，你埋起撚攞不反對通知書啦！七月一號啲撚都自然會自動 自動 出去㗎啦，多撚魚啊！講幾年啦！ 因為就算講真嘅，而家俾咗反對通知書，咁啲人咪又係照出嚟？ 反對通知書又係照出嚟。屌你嗰個共識嚟噶啦，七月一號維園見嗰啲係咪先？你仲攞個反對通知書把撚咩？搞到最慘有啲啊喂，有啲友仔又真係見到哦冇喎，冇不反對通知書喎，唔撚出咁少咗好撚多人出喎。 係啦， 頭先你連一鳩唔撚就多，即係一鳩由頭到尾都唔撚攞，咁啊最撚好噶啦。咁當然呢個我啊提議嚟嘅啫，咁依家話就話倒，即係話就話倒閉潮嗰啲人咁笑啦，就話喂啲政黨倒閉，喂咁真係會。冚鬥拉人嘅，屌你老母！ 係啦，所以今日咧，除咗香港眾志之外咧，就香港民族陣線啦，同埋呢一個學生動員都係倒閉嘅， 即係都係話 係啦，仲有獨角獸都 係民族陣線係香港個 係啦，香港總部係啦， 就接交咗啫，就 外國就繼續， 台灣同埋英國嗰度就繼續噶嘛， 係啦， 咁。咁佢又唔等示範退，佢一直又講緊到明，屌喂，我哋直頭係外國勢力啦，屌你，係咪先？個分部喺外國嘅，屌呢個嘢仲 係啦，但係總部就 係咪 退咗。 啊，即係所以依家就 哀鴻遍野只可以用。 咁睇定啲先咯，又未必嘅，咁可能屌聽日啊，即係我幫阿黃之峰估嘅啫，唔係收到風，我話唔定佢聽日有組織第二個新嘅咧，係咪先？ 不過我自己咁樣睇啦，如果同一時間，佢哋即係呢班比較喺前線同埋比較高調嘅一向高調嘅反建制人士啦，反建制派人士就會作出一個即係退黨，甚至之前嗰日咧，昨日你會睇到，譬如好似阿陳雲啊嗰啲都其實宣布， 陳雲 又退出啦， 你話我都話梁子出嚟睇嘢， 係啦，嗱，首先就係阿陳方新啦，就退出啦，跟住就到阿郭師啊。 國師啊，陳雲啊， 係啦， 本土派國師陳雲啊， 係啦， 退出社運，屌佢幾年前咪退出過咯，你老母啊，你食緊啲藥味 嘅，唔係啊，佢之後話咩？佢出山救香港啊， 屌有 救眾生啊嘛，有啊， 唔撚知啊，冇撚理佢，喂，我都成日分唔撚到幾時講嘅嘢，依家講幾時講嘅嘢，以前講嘅通常都係打陳雲嗰啲都係啲轉貼，連我都望一望算撚數，屌你老個黐線佬，邊有你？尋晚鬱文仲讚鳩嗰啲就話佢會論。嗰個有本論述，咁嗰一樣抵賺，咁但係你其他嗰啲屌你嗰啲作為冇撚作為啊嘛！你老母又話乜撚嘢，又話咩選民背棄佢啊，退咗社運啊，屌你老母！跟住轉頭又話自己屌，其實咪做基本法，即係等於港獨啊！啲廢話呢啲，屌你老屎！唔好研究呢個 撚。係啦，不過咧就我想講就係、是，如果即係昨日有咁樣有人退出，咁今日又有佢哋即係去離開，同埋甚至解散嗰個政黨咧，即係話佢哋其實都係搏緊就係冇追溯期。 嗯， 係啦，即係又因為今日，因為如果假如聽日開始生效嘅話，咁今日冇咗，聽日佢哋就另外一回事嚟嘅。咁啊，聽下譚耀宗嘅口風啊。譚耀宗今日有接受呢、這個用呢一個 video call 嘅訪問。咁佢嘅口風就係話冇追溯期嘅，係啦，不遲。咁佢咁話，我哋咁聽，我就純粹做陳述嘅啫。咁當然之後發生咩事，我啊真係冇得講啊，係咪先？講唔到嘅。 冇啊！依家你全世界都啊，彭定康就講咗啦，終結咗啦，一國兩制咁。 係啦，所以美國咧亦都係響因為今朝大約九點鐘表決啦。咁表決完之後咧，美國亦都正式就取消咗香港嘅特殊地位。 係 啦。就講到明，譬如高科技嘅產品咧，就唔會再因為佢講到明話，佢我分唔清，我賣啲嘢俾你，究竟係俾你一定係俾中國大陸咁樣，所以 即係一路都有個窗口啦，人哋隻眼開隻眼閉嘅啦，屌你老母，你個窗口 係啦。咁依家就咁啊，根據阿蓬佩奧講嘅就係話，因為你哋當香港係當係你哋嘅即係普通嘅城市，咁所以我哋做翻都係當翻你哋嘅普通嘅城市。 係啊，即係同上海嗰個冇撚分別㗎啦。之後就 啦，暫時依家可以咁講嘅。 好似話都會對。即係我睇啲連登嗰啲巴打啦，即係嗰啲都唔知道算唔算 KOL 啦。咁啊又講翻就係話，如果你美國佬制裁嗰個高科技產品咧，係會影響埋 iPhone 同埋依一個 PS5 嘅生產噶嘛？ 影響生產一定會，因為你中國佢勝在就係喺中國大陸嗰度設廠係平噶嘛。咁而家人哋講到明唔會將呢啲高科技嘅譬如晶片等等嘅嘢送過嚟中國境內噶啦。咁即係話，你中國嗰間 iPhone 廠可以走笠噶啦， 因為原來有好多佢嗰啲零件係經香港上噶嘛，要 係 我啱啱就我人哋咁講，我咁樣噏翻嘅咋，依家大佬我唔係專家咁，只不過即係咁人哋講得有道理，佢話係會影響到 個生產線咯， 嚟緊個生產線 咁可能會貴啲咧，即係可能有機會咁加埋，其實特朗普本身都希望可以盡量將佢哋本身好多 product 嘅生產線咧就過翻去美國 嘅啦，我磨心嚟㗎啦，屌你即係喂好，我諗老實講，喂依家屌你老你打國際線就熬底， 係啦， 屌你老母個閪，真係好好笑啊，真係 外國勢力啊嘛，咁啊你話搞國際線呢度就其實我覺得怎樣說呢，到 我覺得其實而家成個， 喂，如果你國際線都唔撚打就拜拜啦，咁當然唔會啦。你睇翻香港民族陣線，阿梁仲恆都話：屌，國際線會繼續打啦，係咪先？ 佢咁講，我哋咁聽咯。 咁又咁人哋真係咁樣講咗，咁你又唔好加到佢咁講。你我哋係咁聽，屌你自己意見嚟嘅就 係啊，嗱，我 你 又 講到好似佢會褪態，好似屌你老母一次。咩咁？ 觀望啦，觀望啦。 我都話咯，我重申，我係唔肯介意你哋走啊！我屌你，你咪真係屌為日為真係多啊！都話引用翻二十世紀少年阿賢次或者阿賢之嗰一句嘅金句，又話喂有危險嘅生命危險，你哋就突足狂奔啦，唔使怕，唔好意思喎，真係屌你老母，係咪先？ 生存最重要啊！ 生存，屌你留得青山在，就哪怕冇柴燒啊！屌你老母，依家即係喂我講幾個月㗎啦，真係屌你老母，係咪先？我話打閪咩邊有得打啫？聽日我都唔會話睇好咗，聽日乜嘢狀況啊？你話屌都係一大扎人出咗去， 跟住咧遊下遊下，係啦， 有催淚彈。我個聽日會有汽油彈嘅，咁但係仆街我一噏撚咗出嚟又，噏撚咗出嚟又話陣間我提撚咗搶人，又話我屌你老味，即係唔出奇啦。聽晚大 party 咯，聽晚即係聽日。 你覺得反而震攝唔到啊？ 嚇！ 我覺得我自己覺得，因為香港人咧好普遍嘅咧，都係以和理非居多。和理非嘅話，即係話好多其實係驚嘅，怕死。 唔係啊！依家你屌你老味，你依家國安法都立鳩埋啦，你仲出嚟咁你？你係用以前那套定點先？你更加和平定點鳩樣先？嗱，依啲又唔係我，又唔係我法國佬話事嘅，呢啲係咪先？我估嘅啫，我估咪就係之前嗰早一年半載一路以嚟大 party 啦，即係我成日講嘅大 party 嗰個格式咯，係咪先？ 哇！你咁樂觀啊？我估我悲觀咯，我悲觀。 我聽日聽會好撚多人出嚟，但係就會喺啲邊啲位咧？喺啲。即係你未諗去到維園，已經有好撚多人俾人喺巴士啊，抄撚曬出嚟啊！即係俾人抄曬啲機械出嚟啊，又啲巴士逐格冚啊咁樣咯。聽日嗰個環境咪之前點都試過㗎啦。 我估就直情係香港嗰、那個即係嗰個政治嘅氣氛咧，會慢慢翻去2010年，甚至再早啲咁樣咧。全部會縮曬，係啦。最緊要你即係大家睇下點解香港人當時可以即係出到嚟，其實有一樣嘢國，即係呢個國際線係幾重要嘅。 嗯， 即係對呢、這、一個即係簡稱外國勢力啦。其實用翻上面嘅術語就叫外國勢力介入咧，係的而且確俾到好多壓力。呢、這個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又好，香港政府又好，所以呢一條國安法其實我覺得雖然佢有咩顛覆國家乜乜乜，但係其實佢最主要係打擊外國勢力嘅。你見到？ 嗯， 系啦，即系你话反而嗰啲咩举下旗啊，或者咩，即系举旗咗你几外国旗都系外国势力，即系佢讲到明，因为佢就系唔希望有，因为呢个真系有威胁性啊，你明唔明啊？你睇下系严重影响到，唔单止系香港经济，净系成个中国嘅经济，所以变咗国安法，讲得好听啲就叫国安法、国家安全，实质上就系佢哋唔希望再有外国嘅即系攻击啊。被外國攻擊，因為經濟戰攻擊形式啊嘛，而家係用緊。 啱啱都話啦，屌你碌文邊度講錯？尋晚先講撚完，你哋會自我審查，咁今日就倒閉潮啦，係咪先？ 嗯，所以你問我，然後跟住就個心態就變成咁啦。反而你話自我審查，有人有想罵你喎？你覺得嚟緊啲立法會選舉啦，咁九月就照舊啦。你覺得 我又唔係選咁嚟緊就依一樣嘢，真係嚟緊選立法會嗰啲，你真係喂乜撚嘢光領先有勁？ 係啦，嗱，講真嘅嗱，之前咧就你話五月尾嘅時候，同即係成叫做成個六月啦，就以反國安法為呢一個口號或者叫做目標或者 都冇啊，都阿李儀都屌緊過幾次啦，你屌咁就係你哋都冇撚 唔敢，佢哋冇正面咁樣寫落做綱領咯， 都唔撚啊正面咁去反對，喂依家你都可以繼續攞出嚟做反對綱領㗎。 其實之前都不夠膽，但係而家直情我想見到，我想提出嘅就係而家 立 係啦，係啦，立都立咗啦，已經 撤回啦， 已經 最慘喎，最慘你話你依家撤回，咪即係觸犯咗個國安法咯？ 係啦， 屌你老屎，係咪先？ 係啦，嗱，如果你即係你話反國安法、反對立法依個偽命題冇咗嘅，你依個已經冇咗呢個命題，即係只可以撤回。但係撤回咧，你就會變咗犯國安法嘅咯，同埋你撤回而家一定俾人 DQ。 嗯。 係啦，咁變咗咁嗰啲，如果譬如 咁香港有對叫做反建制嘅人士啦，咁佢哋好明顯就唔係為議席嘅，有啲咁當然唔怕俾人 DQ， 預咗俾人 DQ 啊，咁梗係會即係直接出嚟講啦。 如果繼續打國際線，應該係多喂多啲出嚟選，跟住俾人 DQ 啊嘛。 嗯， 係啊。 係啦，咁我就好想知道下咁嗰啲議員究竟會或者嚟緊會想選議員嗰啲，佢哋嗰個綱領嗰啲咯，呢個會係 唔係你嚟緊你都冇話嚟緊想選啊，嚟緊再做立法會，你會咁喺裏面搞乜鳩啫？如果可以做，係咪先？ 嗱，本身其實個立法會嗱，好老實嘅，如果有啲嘢。立法會爭係通過不到的，咁佢都可以用啊呢、這個人大立法喺個基本法附件三，其實呢一個先例一開咧，好屈機嘅話俾你知，乜都得嘅喎。 係啊，同埋你屌，因為佢喂可以好得空泛喎，你點勾結外國勢力？屌你都真係同埋裡面嗰啲喂國家安全真係好得空泛喎，又係。 其實係㗎，冇一個好。好即係好清楚解釋，其實咧， 即係跟住你立法會啊，淨係可以喂屌爭取取消 MPF 嗰啲嘅啫，做啲屌你老味。 係，同埋最好笑咧就係咧法律界或者譬如反建制嘅法律派人士咧，喺呢件事成件由講話會立法到而家立咗法啦，佢哋反對緊嘅嘢咧好得意喎，兩樣嘢，第一樣嘢，哦23條應該係我哋立嘅，唔係由你立嘅，啊，佢唔係話唔立啊，係話啊應該交翻俾我。第二樣嘢，哦。嗰啲條文咧好空泛喎，點樣為之？點樣為之顛覆國家？點樣？唔係話呢一樣嘢唔應該立嘅。咁其實佢哋留咗條後路俾自己。所以你又唔使擔心咁講，有啲就擺到明好無恥噶啦，即係轉態轉態噶啦。不過就我所以點解我話我悲觀地覺得就係香港嗰個政治生態或者甚至嗰個氣氛會翻去你話好似。2008年啦，或者再早啲2002年咁樣嘅時候啦，個個變曬即係 冇啊，仲衰撚過嗰陣時添咩？講嘢，所以不撚嘢都睇聽日嗰個情況咁樣。咁就依啲就講講另外仲有啲嘅龍門係嘛？ 啊呢單啊， 黃絲經濟圈。黃色經濟圈啦，依個即係我之前有搞過，搞下我都覺得，即係我搞下冇，即係我之前都有提倡過啊嘛，即係有聽我節目都話啦，我都話喂搞個黃色，我嗰係黃絲生活圈啊嗰、那個，我嗰陣時講到就係話喂，唔係淨係飲食啊咁樣，可能包括埋教會啊，或者無啦啦有班男，唔係喂，有班黃，有班黃絲嘅，佢會可能即係喺即係譬如啊。會在公園仔借下 boost 啊，嗰啲都會落去，即係未必一定要係下下揾錢。所以尋晚即係又攞咗嗰陣啊，好撚功利主義啊，明唔明啊？變撚咗，即係你哋點解我嗰陣時即係咁啱有肺炎，同埋又有某啲事咁，我就覺得唔應該即係唔好咁快搞呢啲吃喝玩樂嘅活動樹咁。所以嗰個黃絲嘅生活圈咧，我自己嗰一 part 咧，我就暫停咗嘅，咁就。都唔關懶惰事，因為好多嘢要度撚過先至做嘅，即係好似霸王洗頭水咁，唔可以話用就用啊，咪先要試過啊，要度過先。咁啊，就係度過好似，咦都即係呢一個咁嘅黃絲生活圈個架構係，我覺得係有少少偏離咗嗰個原意嘅。即係你話即係唔應該係單純去淨係話喂我哋揾唔揾錢啊，定嗰啲嘢啊，喂你成個態度係有問題。依家直頭係即係成日喺度批鬥緊啊！你喂黃店批鬥黃店，又 係 喂嗰間唔撚夠黃啊，嗰間又話藍扮黃啊！我最撚煩依啲嘢就係依家你依家搞撚到喂，即係嗱喂龍門依單嘢。佢今日出嚟講啦，即係咁當然好撚搞笑啦。點樣？喂，我唔係撐佢啊！我都第一時間話佢搞撚笑。你點樣退出 黃色經濟圈？ 黃色經濟圈啫，你除非執鳩咗佢係咪先？即係你唯有咁樣嘅啫喎，除非執鳩咗佢，重新再開個間，即係咁都好難隱姓埋名㗎啦。咁你開個間咁樣啦，即係有人咁講啊，唔係我提議啊，屌你老，即係係咪先？即係我。 啲人係講緊話哦，佢哋 啊，記住啊，我係冇乜嘢冇乜嘢立場，我攞出嚟喺度討論下講。 係啊，上去討論就 我唔係撐佢，又唔係話唔 踩佢啊，唔係啊， 踩鳩佢啊，只不過係話我話， 只不過係講緊綜合緊啲網民意見啦。咁因為今日網民亦都喺即係 Facebook 上面講緊，就係、是、咦，點解會拆曬所有嗰啲標語啊等等嗰啲，即係話 唔止一間幾間都拆曬啊，好似話拆 光榮係咪？ 我聽講即係有一幅圖啦，咁我就即係因為唔係報道嚟㗎。咁我淨係嗰啲唔知類似內容農場咁出嗰啲嚟，咁我就冇佢細心分享，亦都冇攞過啦。咁有張相又話江榮都係搣，即係拆緊年農場咁樣，咁就有幅咁嘅相啦。咁我就未知正 真偽未知啦， 真偽未知啦。咁可能舊換咧，咁又或者其實屌你老味，即係我覺得呢啲嘢就。連龍牆有冇都冇乜所謂嘅，我一路以嚟覺得屌連龍牆，我最多都係嗰陣時做前線記者攞去報道下啫。咁至於聽日就應該我哋癲狗日報咧都全部出曬動啊！到我都啱啱獲發過，我都啱啱獲發過記者證，聽日要出動啊！聽日我聽日癲狗出動啊嘛，咁啊大家要密切留意下我哋《癲狗日報》 嘅報導啦，現場報導、 現場直播啦。咁我都會做少啲，我最主要做車人啊，行行企企啊，幫手買下嘢啊咁樣。即係通常都拍攝嗰啲，通常都用翻啲同事嗰啲勁啲架撐嗰啲先做拍攝嘅。咁又所以依家鏡頭前面啊少見我噶啦，咁樣咁就聽下咁嘅情況啦。咁就水災都唔好撚得閒講添啦，水災其實越嚟越撚嚴重啊！屌你依家 好似話未來好似有多十日會繼續落雨， 十日就繼續落雨啊嘛，上下游都係繼續落雨咁啊！即係依啲都係等佢，唯有等天，即係唯有等佢天滅中共啦！依啲就 咁啊！你話仲有啲乜嘢？如果你話新聞嘅話，就係話啊，延長呢、這個又延長呢個限制令喎，拜託喂，延長多14日。 我真係唔撚怕同你講啊！真係，屌你依家都唔係。一通撚翻啲關，即係啲關嗰啲咧，即係依家啲關唔撚暢順啦，即係有啲人要隔離啊，係咪？ 依家直情又話通大陸關要去到八月，即係大陸同澳門啊， 係啊， 要延遲到八月7號。 你外國嗰啲咧，你外唔係你最慘，你成個疫情係人係正常旅遊，或者真係你喂你外地或者內地有老婆啊，有即係有另外一。即係結咗婚嗰啲，即係個老婆喺大陸嗰啲，尤其中港司機最撚多啦，都係嗰啲就真係屌嗌撚曬救命嘅依家真係。 所以咪話呢件事其實，即係呢個林鄭月娥政府喺呢一個即係疫情通關啊，即係包講緊通關，包括係通內地又好啦，通澳門啦，或者你話去台灣甚至出去嘅咧，呢件事上面係令到好多本身係偏南嘅人咧轉黃噶。真係㗎，因為佢哋覺得喂唔方便啊嘛。嗱，好似譬如啱啱阿邱騰華其實同咗阿泰國係傾乸咗嘅，就係話會話就咁講啦，話商討會七月尾開關。嗱，咁好老實嘅，如果假如七月即係而家泰國主動係同都話 OK， 但係泰國好似話同南韓同日本就仲有係啦，中國內地同埋香港。就四個地方傾，就話可以放啲旅客入去。咁好老實嘅，假如香港即係你可以放得香港，又放得中國內地呢度，咁中國內地啲人咪一樣同香港啲人咪一樣可以喺泰國嗰度接觸到，係啦。咁其實有陣時候佢哋做緊嘅，即係有陣時候我覺得喺呢個疫情抗疫呢個政策上面咧，其實香港政府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做緊啲乜嘅，係好失敗嘅呢方面。澳門根據有一個 Facebook 有一個澳門嘅一個討論區咧，就係講嘅澳門亦咪喺度搞緊話，希望同呢個咩，即係希望納啲香港遊客過去啦。因為而家澳門嘅經濟都瀨翹曬嘢啦，係咪？咁啊，尤其是靠旅遊業啊，同埋賭業嗰啲。咁最可笑咧就係咧，對澳門嘅意思係咧，係香港唔通關。係啦，即係而家香港，我覺得有少少係香港政府有少少係即係怕會有人出嚟，你即係而好似有少少斬腳趾避沙蟲，甚至係到到都唔到到我要封閉自己㗎啦，我要咁樣做。 我覺得佢依家係屌唔止話驚啲人驚多人出嚟啊， 他們現在怕多人真的搭飛機走、 啊、我覺得這個也都是說又是就是怕啲人走佬， 就係啲人會走佬啊嘛！ 所以佢咪咁不停不停。 我唔撚係講緊話社運圈裏面啊，我都聽好撚多朋友嗰啲正即即都唔係社運友嚟嘅嗰啲，都話要走啊！嗰啲好撚多人話等個通關就走噶啦，屌你老尾係好多啊！點解啊？喂，有好多本身係有能力去外國噶嘛，本身屌佢真係有外國護照嗰啲咪走咯，屌唔係點啊？搭好曬路噶啦，係咪先？大撚把啦，屌淨係。淨係你都有個葡萄牙，淨係你有葡萄牙護照啦，係咪先？不過你唔會走咁解啫嘛，係咪先？ 嗯， 你嗱聽日咧嗱，即係喂修正翻少少，再 update 嘅，即係都唔係 update 嘅啦，睇翻啲資料就話咧，咁啊陳浩瀚啊，或者個陳浩瀚定陳 浩瀚啊， 陳浩瀚啊，嗰個讀瀚啊，唔好意思啊。咁咧就話咧，至於咧聽同阿胡志偉講咧，咁啊聽日咁遊行咧，咁聽日會發起遊行嘅，咁啊至於有備步嘅準備咁樣，咁啊聽日要睇下咯喎。 係啦，即係話不過就各自行街咯，佢嘅意思就係、 是。啊，各自行街咁啊，跟住民陣咁啊，咁啊副召集人咁啊陳浩瀚咧，指咧咁啊，無論上訴結果如何咧，都會以個人身份發起遊行，反對訂立阿國咁啊。港區國安法咁樣，咁咧就會喺依個兩點鐘集合，即係平時咁樣啦，三點鐘起步，呼籲警方咧尊重集會咁嘅自由。 咁呢啲係好官方嘅嘢 嘅。啊，咁啊和平嘅方式咁樣，咁即係都嗱喂，依啲我又即係主張，咁啊俾多啲人出嚟啦，咁樣就依啲就會係咪先？即係喂之前嗰啲嘢，喂野雞式嗰啲初十五式嗰啲就咪撚滯咯，係咪先？我咧攞翻老實啊，喂，即係攰撚咗出嚟。聽日，喂，聽日我睇咧就一定會多人想出去嘅，明唔明先啊？集唔集合到啊未知，乜嘢環境啊？再聽日睇下我哋屌現場做報道，睇下點鳩樣去睇啦啲嘢，啱唔啱先？咁啊，喂，再講翻，喂，陣休息翻嚟先，再繼續講翻，補充翻少少龍門啊、黃之生活圈啊，依一類嗰啲咁嘅嘢先啦。咁啊，休息翻嚟再講個咁，同埋咧就係、是、又會接聽依個封煙噶啦。咁啊，電話24404088，咁啊可以打電話嚟嘅，咁就係啦。休息一陣先。